之前曾经说过，阿卡西是梵文，它的意思是以以太或者是宇宙的原始能量，它意义为天空的覆盖之下，空间或者是以太，以一种不可知行讯息的集合体，然后被编码储存在以太之中。换言之，它也是一种非物理层次的存在，它的英文名字是 Akashic Records。然后在基督教和犹太教中，他们把它叫做生命之书，是神记录每一个灵魂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所有的生命体验。在佛教中，这生命之书又被称为阿赖耶识。阿卡西记录是一个活的能量场，它代表着最高的意识次元，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它是宇宙的生命之书，蕴含着整个宇宙的历史，包含着宇宙的生命蓝图，也记载着所有的生命按照这个蓝图在不同时间段的所有的经历和体验。那学过一阶的同学也知道，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阿卡西记录是 无处不在的，它是跨越了所有维度的意识存在，它是一个包含了每个灵魂和它的旅程的振动频率的记录。阿卡西记录也包括了每个灵魂累生累世的经历及未来的生命蓝图。那么换句话来说，它就是宇宙之间最大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包括了所有的每个灵魂有过的想法、说过的话、已经完成和未完成的功课，并且呢，记录了所有未来的可能性。OK， 此刻我可以说，对于你们任何一个人来说，如果你只是听，当做知识来丰富自己，而不是去经验、去质疑，那么这以上的一切都是废话。很多人都在问，觉醒了以后，就能够寻找到真理了吗？什么才是终极真理？宇宙是怎么样的？我们收录了能够找得到的各种理论、信仰、学说，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乏想象力。你大可以相信任何一套的自圆其说的理论，进入一个又一个的莫比乌斯环里面玩耍，主流科学、大乘佛法、藏佛密宗、吠檀印度不二论、新世界意识进化、大天使、外星人、古埃及、古印度的诸位圣哲体系、柏拉图、苏格拉底所发展的哲学体系、心理学、超个人心理学、进化心理学、飞天面条神教、各种各样的冷门宗教，你每天都可以试着去相信一个，一个月都不会重样。那么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试着回答，并想让你们明白，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我们并不想要你们赞成我们的观点，也不想在这场似乎让大家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竞赛中赢得游戏。在梦境中的游戏，重点在于乐趣。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乐趣。问题是你们想要清醒的游戏吗？当然，我对于所有的一切都有我自己的看法，从一个馒头到佛性，但这些观点就像以上的阿卡西记录描述一样，在一切的概念和答案里，而任何的内容、任何的概念都只是一种制约。最终，我们唯一所知道的就是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克里希那穆提曾经说过，知晓的状态就是对所有的一切都没有问题，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说，现在我懂了。OK， 现在大家重新来认识一下阿卡西。首先，我们为那个唯一的存在、造物、源头或者一等等等等，有很多个这个名字，或者是高我、超我、 我们给它设一个概念，把它称为内我意识。这个内我意识作为游戏本身，与我合一的最高意识就是同一个存在，就是你们身体里的那个永生不灭的存在，而根本就不存在物质现实实相。在这个彻头彻尾的幻象，所有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幻象，这个就是本来面目，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这个就是唯一的真实。无论你周围的物质实相看起来有多么的坚固，可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你内我意识的投射。当我们觉得它不可能是投射时，是因为我们被固有的投射的概念所限制住了。我们认为投射出来的东西应该就像投影仪一样的效果，而不应该是如此具体的，如此真实。可是是谁设定的这个投射的这个概念，又由谁来判断投射的结果就应该是这样的？让我们环顾一下四周，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够看到的、听到的、摸到的，包括身体、手脚、细胞，甚至连染色体，都是内我意识的自我表达。内我如此疯狂的乐于自说自话，不断的分化出各种频率，转换成意识、信息、形状、色彩、光线、物质、维度等等，为了体验自己，于是幻化出这大千世界。而所有一切的物质实相资料，都是用来表达和体验内我意识体的象征。那么，将这一切带入现实实相的是什么？那就是定义概念。你相信什么，就会制作怎么样的物质现实实相蓝图。你相信什么，就是如何去定义什么是可能的，然后再附上更多的标签和描述，再加上自我批判，构造出整个内我在物质现实实相的体验。简单来讲，其实就是你的意识决定了你的实相。你对事物或事件所持有的概念，决定了你整个外在环境是如何呈现的。而用来创造以及创造好的物质现实实相的所有的信息的数据库，就是阿卡西。所以怎么样能接入阿卡西？我们给这个物质现实资料赋予一个唯一的属性的话，就是频率。阿卡西的信息都是以频率为其真实属性。那么身体，这个作为内我个体意识的物质资料表达，以及用来体验这个物质现实实相的工具，身体的振动频率必须要提升上去，同频相吸，以更好的抓取所有一切的物质象征，然后再通过头脑的转移，形成头脑可以识别到的你的个人专属信息，然后再通过头脑的转移解读出来。也就是说，你有无数个平行自我同时存在，而你当下可以得到的信息一定是与你当下的频率相对应的信息。那么现在我们会带入一段点话，现在的时间是我们从5:00开始，需要半个小时，然后我们这段点话是将我们的意图投射到那整体运作的大流里。这半个小时大家放松，向这造物万有的神圣自我完全敞开，我们是安全的。你只用在心里默念一遍 Takuru， 或者你可以想象阿卡西连接符和自我合一，那个符号可以闪耀着任何你喜欢的光，慢慢地嵌进你的身子里，每一个细胞，它会帮助你去激活你的 DNA 序列，在那里藏着关于你的个体意，就是你的意识个体的所有的一切的信息。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请完全的放松， 并且觉察身体因转变频率而转移给你的感觉。记住那个感觉，每一次将自己带入那个感觉当中，你就可以非常敏感及及时地收到阿卡西通过任何途径反馈给你的信息。这里特别提到一点，拓展意识，带来身体频率的接听性提升。换句话来说，如果你勇于不断地提升自我，突破自我意识框架限制，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脑洞越来越大了，想象力也越来越丰富了，那些所谓的直觉性的灵感也会越来越密集，然后整个世界都会欢乐起来。那么这中间有一个秘诀，就是跳进未知，不断地跳进未知，在一个真正的未知里，一切皆有可能，而那就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真正的我们，无条件的我们，未知是唯一的地方，最终真正寻找到真正自我唯一的地方，你会在那里发现更多的答案，发现更多的自我，发现更多更多令你欢呼雀跃的体验，极尽你所能的饱满的去生活在你的生命里，你就是所有的答案。那么我们的点化从50开始，大家现在可以不要再用 YY 语音了，大家可以躺下来，然后心中默念一遍他哭入就好，然后时间是半个小时，我会在微信群里宣布开始。好，好，现在电话开始。